心扉，梦要梦的美，路要走的对，海角天涯共体会。 贯坤国际怎么样保证对建筑的设计既美观又实用呢？ 贯坤国际配备完善的质量体系，从管理要效益，是贯坤国际建筑公司每一个员工一直坚持遵守的宗旨。从前期接触客户的业务人员开始，我们不只把公司介绍给您，也会对您的施工质量进行跟踪，直到工程结束。后期的工程验收，工程完工后会有工长自己先验收，合格后再交由项目经理验收，认为全面合格以后交公司总经理验收，总经理验收合格后才能向客户交工。贯坤国际就是用这种层层验收、多人把关的方式，确保每一个工程的质量。贯坤国际期待与您携手，用高质量的工程为您的企业运营保驾护航。详情登录贯坤国际微信订阅号贯坤国际，贯是冠军的贯，坤是乾坤的坤，贯坤国际，或致电010-5646-80505646-8051。 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儿。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韩红带来的一首歌曲《九儿》，也是她为电视剧《红高粱》所演唱的主题歌。歌词其实还比较简单啊，而且在歌曲的演绎当中，你好像真的是闻到了高粱地里的那份清香，那份乡土泥土的气息啊。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非常契合电视剧本身的一个气质。我们再来听到齐秦为电视剧《左耳》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借根烟》。 想念是沙，飘过泪挥洒，别带我去抚你的发，你的脸颊我远远牵挂，它不曾被岁月淡化，想着你模样让人黯然神伤，我离开你身旁，以为能梦一场，我的心自由就又变成流浪，人的一生最漫长是为爱借根烟，吸一吸，别再想。你没说话，是仁慈的做法。 这是来自齐秦的一首歌曲《借根烟》，也是电视剧《左耳》的一首主题曲。其实说起来呢，这首歌曲在很多年以前齐秦就已经录制过小样，本来是想作为这个自己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但是因为很多的原因呢，一直是没有正式的发片。但是没有想到啊，后来机缘巧合发现呢，和电视剧的这个片段非常的就是吻合，就是好像无形当中是为电视剧所量身打造的这么一种感觉啊。所以呢，这首歌曲也就出现在电视剧当中啊，空灵的嗓音再加上这个剧情的这种跌宕起伏，让很多的人呢是为之感动。我们再来听到杨钰莹2000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故事》。 在每个你我曾经走过的地方，组合感伤。

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不让我领悟。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陈奕迅的一首歌曲，叫做《K 歌之王》，收录在专辑《反正是我》当中。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国语的版本啊。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会听到很多你很熟悉的歌曲，对不对？就好像是一个总结一样的，或者说像一个回望。然后你会发现说，在这些歌曲当中，其实真的是寄托了或者说蕴含了无数人在生活当中的点滴感受，那样一种心潮起伏。我们再来听到汪佩玲的一首歌曲，叫做《头发湿的》。 见面的拥抱太用力，不贴近，眼神也诡异。背包里乱翻着东西，没有心却在找话题。第六感告诉我是他刚刚和你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汪佩蓉在1998年《请你恰恰》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头发湿的》。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头发乱了》的一个国语版。女人在爱情当中啊，总是会很敏锐啊，去捕捉一些细节的一些变化。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女人的心呢，也是总容易受到伤害的。好了，再来听到至上励合在2014年《For Our Man》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压力大》。生活当中压力总是难免的，那当压力真的很大的时候呢，其实要学会一点点释放一下这个压力啊，不能让自己完全的被压力所控制住。有的时候一张一弛才是文武之道嘛，虽然是一句老话，但是确实很有道理。 刷个存在，谁天生宅，爱情只靠下载，谁又加班12点泡面晚餐，谁成了麦，这一次由谁买单。

为了便捷取药，部分医院开通了代煎汤药快递到家的服务，包括北京中医医院、友谊医院、同仁医院、积水潭医院、天坛医院、安贞医院等。据介绍，物流公司必须具有开展饮片及代煎剂配送的物流条件，需要在医院设立专人驻点，配备适宜服务人员，设置专人封闭式专车，负责饮片及代煎剂的运输。目前在北京地域内，物流公司医院驻点人员上午十点取到的代煎药剂可以当天送到患者家中，十点之后取到的药剂也能在次日中午前送到。北京青年报消息，十号，记者从多彩贵州服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旅游推荐会上获悉，贵州省以将于五月中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契机，面向京津冀地区居民推出专项旅游优惠政策。据介绍，四月二十九号到五月十六号，贵州省内各收费旅游景区景点，不包括温泉景区门票和景区内特许经营性项目，将对京津冀居民以及境外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的赴前游客进行门票全免优惠，五月十七号到六月十号实行挂牌门票五折优惠。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眼睛的心，为将来的日子写下一句对白。年轻的你，为无尽的生命喊一声喝彩。年轻的心，为美好的岁月谱出一曲乐章。年轻的你，为无尽的青春喊一声欢呼。将年轻飞扬云端，当阳光谱出向海洋，让海浪射出红彩。哦耶！将年轻奔驰大地，让山野放出光芒。来吧，年轻的，投向生命的坐标。哦耶！来吧，年轻的，迎向茁壮时代。年轻的心，为将来的日子写下一句对白。年轻的你，为无尽的生命喊一声喝彩。年轻的心，为美好的岁月谱出一曲乐章。年轻的你，为无尽的青春喊一声欢呼。 眼睛培养你眼光，让阳光吐出色彩，将眼睛航向海洋，让海浪射出风采。哦耶，让眼睛奔驰大地，让山野放出光芒，来吧年轻的，投向生命的坐标。哦耶，来吧年轻的，迎向茁壮的时代。 1988年，高明骏带来了一张专辑，叫做《年轻的喝彩》。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其中的标题曲，《年轻是自带光芒的》。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现在啊，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们，就会觉得他们的身上不需要太多的装饰，他们本身就是青春的代言人，而且时时刻刻好像都是充满活力的那样的一种印象，很羡慕年轻人。而我们可能也要学会时刻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吧。好了，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歌曲啊，这是她在1997年《玩具》专辑当中带来的《暗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仍就满密云，就算日暮暗淡，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用借口烟跳线，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亦没缘分，我都足不紧，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渴望，即使再重演这么繁嚣城中，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仍静候着你说天空。